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起应经文。今天的起应经文在约伯记42章1到6节，经文不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大家看大屏幕或者翻到42章。约伯记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米城的真理人长老，他在这几个月中很多次的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他也很关心我们教会的发展和成长。我们感谢曾长老，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完全的苦难，完全的旨意，完全的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曾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有机会来到各位当中分享有关于约伯记的信息，在那一次呢，其实我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首歌，我就很后悔怎么没有把这首歌先带进来让大家分享。因为呢，在沙漠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沙漠中照一般人来讲最需要的不是赞美，在沙漠中最需要的是水啊。为什么在沙漠中不是说沙漠中的水呢，而是要谈沙漠中的赞美呢？我想这首歌呢就说明了那个约伯记的那个主题的意义，就是当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能够这样子的持定神的时候，他就说他在沙漠中他要发出那个赞美。好像这个大卫也说，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那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的心照讲应该是可想水嘛，怎么会是可想你呢？那么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你又饥又渴，你最慕的，你最羡慕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食物跟水嘛，怎么会是饥渴又去慕义呢？这就在说明我们这个人已经认识到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不在于食物，我们的生命乃是在神，在神的话。那我想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就这个约伯记我们把中间很大的一个部分跳过去那今天我定这个题目，其实我后来在路上一直想，我又觉得野心太大好像要用一次讲到的时间来做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就看情况，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再来分享。好，那我想整个约伯记呢在我这样思想的当中呢，我觉得完全的苦难，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神，或者我在跟原来讲的是说完全的旨意。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呢就包含了约伯记。那在约伯记的这个我这个 PowerPoint 有没有动这边可以动吗？约伯记这个 PowerPoint 不能动出来了。好的，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苦难那其实约伯记把一个舞台搭好了，这个舞台是在智慧书的背景里面，当时的人在讨论什么是智慧的时候，他们想到人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苦难。那么这个舞台的搭起来是说，这个苦难呢是一个人世间几乎不能忍受的苦难，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它是一个完全的苦难。 那从我们上次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约伯十个子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他的尊严，他众叛亲离，他妻离子散，所有的这些，然后真是他的朋友，所有的这些痛苦通通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那是一个完全的苦难，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那完全的苦难加在一个完全的人身上，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好像说最锐利的矛跟最强的盾，那么用这个矛跟刺那个盾呢，到底会变成什么样？那个叫矛盾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舞台，事实上要呈现的也是一个矛盾，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的苦难加在一个完全的人身上。如果他是完全的话，他就不应该背叛神。那么如果这个苦难够大的话，不管你有多完全呢，你都可以把这个人打倒啊。所以完全的苦难加在完全的人身上呢，所呈现的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约伯记啊。那么约伯记呢，整个苦难呢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那个暴风啊。因为在暴风当中，约伯失去了他的子女，他的财产，跟着失去财产就是他的尊严啊。接着在那个尊严里面，他还失去他的妻子啊，妻子不再支持他。整个这个苦难的符号呢，就是那个暴风。那么他几次在对话当中，他讲到说，神啊，你把我在暴风当中提起，你在暴风当中把我折断。约伯的心里面认为说，神，你既然用暴风拿去我的一切，你下一个要拿的就是我的生命了。那么你同样的会用那个暴风来拿去我的生命。所以暴风从头到尾充斥在这个约伯记的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结尾的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那个暴风是苦难的符号，但是神呢也出现在暴风当中。所以呢，如果暴风等于苦难，那当神也出现在暴风中的时候，那么神也在那个苦难当中了所以这个约伯记呢，这个神在旋风中出现的时候，那是一个回答对于这个苦难的探索呢，这就是智慧书所要铺陈出来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这个苦难事实上在智慧的层面去讨论，那么整个约伯记要告诉我们的是比较间接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人的智慧有限。因为当人在讨论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的时候，人讨论不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苦难的原因在人啊。事实上约伯记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苦难的原因呢不在人，苦难的原因是一个奥秘，苦难的原因是在神那边啊。那么我们又看见说呢，事实上回到一个啊，事实上呢苦难中有一个人呢是这个约伯。那么在这个约伯所承受的这一切的里面，我想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说他后悔了，他懊悔了。那这是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这个是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约伯的改变是怎么改变的啊。那么约伯记是讨论智慧，所以呢这个智慧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神要主动见撒旦啊？那撒旦我们上次讲到他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好像神一样，他觉得说这个地是权势是在我之下啊，所以神就特别提出了约伯。那么整个看起来我们就会说，这个看起来就像说好像是一个布局啊，都设好了，而这个男主角约伯呢不小心走在舞台上啊，他就成为那个舞台的男主角。那么我们知道说约伯从头到尾不知道天上有曾经有这么一幕，所以他不小心当了男主角，他还不知道他在舞台上啊。可是呢那个导演呢是神啊，因为什么呢？神主动见了撒旦， 于是呢，让撒旦有了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好像两个人之间把约伯当成一个筹码，所以约伯不小心呢，完全人呢、啊、就在承受完全的苦难。这个矛盾的这出戏呢，就在所有历史历代读约伯记的人的眼前呢，就呈现了啊。我们上次说呢，读者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读者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但是只有演员不知道他在演戏啊，所以读者参与了约伯记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经节里面，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我们可以看见说呢，撒旦哈、啊，虽然我们常把很多的这个罪啊，很多的问题归功给撒旦，可是在这里呢，不是撒旦说的，而是耶和华问撒旦的啊。那我们真是要觉得奇怪说，那既然是神主动的啊，为什么呢？要让他所爱的这个约伯呢，因为约伯时常敬拜神嘛啊，那为什么让他所爱的这个约伯去承受这样的苦难呢？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苦难是神主动所赐下来的，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所以当神跟撒旦在对话的时候，他们的对于这个苦难的责任呢，分得非常清楚。神从来没有把他推给撒旦，神说这是我攻击他的啊。虽然说是你激动我攻击他，但是是我攻击约伯，而且我无故的毁灭他。这个无故呢，已经说明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内涵，就是说约伯是没有错的，在神来看呢，他是完全的，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没有错，但是神要无故的毁灭他。但是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完全人啊，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整个约伯记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事实上对人，对我们今天读约伯记的人，我们当想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约伯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要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缺少了什么，这个完全人约伯到底缺少了什么。假如今天约伯活在我们的当中，他是那位神说他是那个完全人，他远离恶事，他敬畏神，他的家庭他也注意他的子女，然后呢，他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甚至王子见到他都要低头啊，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人，可以说他在各方面呢都是登峰造极啊。如果这样子的人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真的还有缺少吗？我记得我一个我以前在这个公司上班，在 Prudential 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各方面登峰造极，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然后他是在我们公司这些业绩的全美排行榜里面，他每一年都是前十名啊。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每一年一月他就去短宣啊，我记得有一年他去菲律宾短宣啊。后来呢，他很意外的呢，他就是有一天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大概四点钟左右，据当时的人说，他就是他一路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讲话、聊天，然后去上厕所，然后就没有出来了，他就死在厕所里面了。那后来是有人进去发现有人已经躺在厕所了，然后赶快出来就问说这是不是你们，因为我们这个楼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嘛，他就跑过来说这是你们公司的人，后来发现是他，赶快送医院，其实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我的看到他，我的想法就是说，对，他好像各方面都登峰造极了，我觉得说好像是不是神觉得他在过日子啊，就开始要走下坡了，所以在上坡的时候，在最高点了，神就把他接走了啊。所以好像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要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缺少了什么。这个就是当约伯在旋风中跟神见面的时候，在那一刻的里面，事实上我们可以思想如果在人来看，我们会觉得约伯没有缺少什么，因为他几乎做到了我们所理解到 的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三个朋友跟约伯加上以利户啊，这四个人呢、啊，跟约伯这三个人啊，对，三个朋友加以利户四个人跟约伯啊，他们真正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发现每个人呢、啊，都是在谈论神啊，每个人都是在谈论神。整个约伯记呢，你读的时候啊，一个最大的困扰很可能就是你觉得每个人讲话都对啊。那如果你把对的话画红线的话，你就会把约伯记几乎整本都会画红线，你大概只有撒旦出现不会画红线啊，其他大概都是画红线，都是对。那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可以这么说呢，三个朋友加以利户啊，他们是谈论神。所谓谈论神是说把神呢当成一个第三者来谈论他。换句话说，我们在谈论神的时候呢，三个朋友加以利户都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站在哪里？你站在远处啊。但是只有约伯讲话的时候是什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约伯是面对面在跟神说话啊，而朋友跟以利户呢好像在讨论神，他们在讨论神，他们把神当成身外的一个第三者一样。而约伯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对面跟神讲话。所以你看见约伯在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样神啊，你怎么样，你在暴风中怎么样，你怎么对待我，你啊，好像约伯在讲话，他就像在对神祷告一样。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约伯还缺少什么？他已经是我们所认识的里面，他就像活在神的面前，他就好像那个以诺与神同行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约伯有缺少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他当然在中间有一些他意气之下所说的话，他对神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他对神说你对我不公平。所以整个约伯记其实要谈两个问题呢，神你仍然关心吗啊？第二个，神你仍然公平吗啊？为什么他说他不关心呢？因为神说我们过那个约伯说呢，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两个人是 buddy 啊，我们两个人是有密友之情啊，啊，怎么你今天变心了？好，第二个呢，他说你仍然公平吗？就是说我没有犯那个错误啊，值得你放这么大的惩罚啊。但是约伯从头到尾没有抱怨苦难啊，所以整个约伯记呢，如果你说约伯记谈苦难，那你就会觉得有一点，你在这个用这样子来说约伯记的话，有一点呢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呢，就是说这个苦难当中的主人翁啊，从来没有抱怨苦难，他谈的都不是苦难，他谈的是神跟他的关系啊。所以苦难可以说是在智慧的探讨当中所引用的一个平台，苦难是那个平台。那么好人受苦或者完全人受苦，更是在那个平台的里面叫人的智慧想不通的地方啊。那约伯从来没有抱怨他的苦难，这样子的一个人到底他缺少什么？事实上呢，只有神知道，那个呢就是完全的智慧在约伯记的结构里面，这个28章那个智慧师呢谈到一个事情，他说人够聪明了吧，非常聪明，他可以发现这个地底下的矿物啊，而这个地底下的矿物呢在地上面啊，百兽之王这狮子走来走去，他还不知道底下有宝藏啊。那个世界上眼睛最好的呢是那个老鹰，老鹰也看不到地下有宝藏，可是人呢有办法呢把地底下的宝藏给挖出来，用他的智慧，这够聪明了吧啊。但是呢人有了这个人挖了地底下的东西出来以后， 仍然没有挖到智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虽然挖不到，我用买的可不可以？好像所罗门在传道书讲的，于是呢，我就用人的方法，我要做各样的享受，我要美酒，我要美人，我要 美的这个房屋，用各样的方法，但是呢，仍然虚空的虚空。那么当你从地下挖出宝物，你有黄金，你有玛瑙，你有珍珠，你有各样的宝物，我有了这个，我能买到智慧吗？结果也是买不到。但是最后的这个智慧师的结论是什么呢？只有神知道智慧。为什么呢？在风雨雪这里面的里面呢，神有智慧。什么意思呢？有风有雨有闪电有雷，合起来是什么？合起来就是暴风嘛。所以智慧师已经 说明了一件事情，你有人有智慧，可是你找不到智慧在哪里。人有钱，你买不到智慧在哪里。只有神知道，智慧就藏在暴风当中。所以那个就是神完全的智慧。在暴风当中，约伯承受一切的苦难，那个暴风是神主动赐下来的。但是在人眼中看为完全的约伯呢，在神眼中也看为也是完全。完全的人为什么必须去受苦？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智慧，人在神面前呢，是站在一个服侍的地位。约伯受了这个苦呢，他是他的服侍。十个子女在那个暴风中死呢，那个是殉道。他的妻子呢也陪着约伯必须走过这段路。每一个人呢，其实在这个约伯记的故事里面呢，都代表了一种服侍。这样的约伯他是不是还有缺少呢？是的，他有很大的很就是 他的确有缺少。我们可以看见说呢，事实上呢，这是一个完全的神所要所要做的事情。完全的神他做了什么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三十八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当我们看到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三十七章，除了二十八章以外全部是对话。这些对话在讲什么呢？在讲神，在讲从人的角度人的智慧所认识的神。那在这个认识的里面，三个朋友这样讲那样讲这样讲，每一个人讲了三个回合，加上以利户进来讲了四个回合。而这一切的话在人来说呢，不管你是从历史经验，从哲学，从个人的属灵经验，就是三个朋友所代表的方法这些人的智慧的里面呢，最后当神出现的时候说，这叫无知的言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说，既然他是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也就是当人用人的智慧在讨论神的时候竟然是讨论到一个程度叫做暧昧不明。这个暧昧不明呢，是人的智慧一直在寻找苦难的原因，而且从人的角度去寻找，那么你只能够说呢，神不会错，那就一定是人错嘛那么当一个人说我没有错，一个人明明是受苦但是又不认错，旁边的人就说那你是嘴硬了你就是不承认错而已，就说呢，那你的罪就更重了你还是赶快悔改吧。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犯的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那个错。那讨论的结果呢，对于我们这位神呢，我们似乎把我们这位神呢讨论的让这个神呈现在我们眼前呢，是那位冷漠的神。那个冷漠的神就是说按规矩办事你错了我就罚你，你做得对我就赏赐你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被罚，那我们只能够说呢，你一定有错，不然你不会被罚。如果你 没有被罚，那就表示神错了，那神不可能错，所以一定是人错啊。既然是这样呢，你最好赶快悔改啊。好像我们这个在讨论神的时候，神就是那位黑白分明的神啊。一旦有例外的时候，这样子的教条呢处理不了，我们怎么去认识的那位神啊？于是只能把神放在一个冷漠的位置。但是呢，当约伯啊坚持他没有错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神在旋风中回答他。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神在旋风中，而约伯从一开始也在那个旋风中，换句话说，神在哪里呢？神一直与约伯同在。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些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呢，那神在哪里？神也在那个当中嘛。那么神在那个当中的时候，这些讨论呢，那神听到这些人这样子讨论他，我想神会很难过啊。那你们把我讲成那么冷漠，那神为什么不再早一点跳出来说，你们都讲错了啊？你们讲了那么久，还是把我讲的那么冷漠啊？你看到说约伯记一直要到38章，神才要出来回答。那么神首先有一个我们要先给神一个 credit 啊，就说神你实在是太有耐心了啊。当这些无知的言语啊在那边议论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去纠正他啊。那么神等到这个时候才要出现。神出现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这些谈话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然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什么叫做如勇士束腰呢？这个约伯啊，这个时候的约伯，你认为他是一个，他如果可以站在我们前面的话，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又老，我多老我不知道，应该是蛮老的，因为他有10个子女了嘛，而且10个子女还会彼此之间请客啊。推算一下约伯的年纪的话了啊，如果10个子女，他的姊妹，比如妹妹，如果说是10岁的话，我想老大那个哥哥起码也要20岁吧，一年一个的话，起码也要20岁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他的子女呢，怎么算应该20到30之间了，那是起码了。好，那么约伯要生20几岁的小孩嘛，他起码也要10几20岁，他起码40岁了，我们可以这样算了，他应该是40多岁以上的人。好，那这样子一个人呢，他又老又病又臭又弱，他很臭，对不对？因为他说那些他的以前那些仆人呢，就闻到他就是捂着口嘛，走开嘛，然后呢，他在又脏啊，因为他在炉灰当中，所谓的炉灰就是垃圾堆啊，他在炉灰当中刮他的那个伤口，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大概你就去想那个 homeless 的样子，一身都是疮，啊，从脚到头，然后呢？他唯一剩下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持守他的纯正。所以呢，你看那个撒旦讲的什么，他一切所有的，你且伸手攻击啊，拿去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撒旦看人啊，什么叫做人的一切所有呢？从撒旦来看是什么呢？财富、尊严、健康啊，甚至生命，因为10个子女是生命嘛。撒旦来看人的一切所有就是这些东西，可是呢，从神来看人的一切所有还有一件是什么？就是他的灵魂。这就是约伯没有丢掉的，这一切所有在那个攻击的里面呢，还有一样东西没有丢掉，就是那个灵魂，也就是他在持守他的纯正啊。那么这位神呢，跟这个约伯啊终于见面了，而且就是在那个旋风，就是那个暴风，在那个苦难的符号当中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呢，神对约伯说，哎，你要把你的盔甲穿上啊！你想一想啊，一个又老又病又臭又弱又黑啊，因为他骨头发黑啊，又黑，好，这样子的一个人呢，穿上那个盔甲，你认为他是什么样子？他大概是半蹲啊，好像快要承受不住的那个样子。你想想这幅图画，这样的一个人跟 旋风当中出一个声音的那个神啊见面。什么叫做如勇士束腰呢？勇士是干什么的？勇士是去打仗的。这个勇士呢，好像神对约伯说，来，你把盔甲穿好，你放马过来，咱们来斗一斗吧。好，那么这个约伯呢，真的要穿上盔甲吗？大概就像堂吉诃德啊，当然比这个还要厉害。堂吉诃德冲向那个风车啊，我们这个觉得很荒谬。但是当神对约伯说，来，我们两个人来啊，来这个斗一斗的时候啊，他穿着那个盔甲，你真的勇士束腰，你准备好，你放马过来吧啊。那么神要对他讲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有这个碰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碰面？神如果不是主动要跟他见面的话，如果神是隐藏的话，那么约伯还是在一个人在那边整天的呢喃啊，一直在那边念，神啊你对我变心，神啊你对我变心，这是约伯的生活了。那么神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好，第二个，你认为神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讲话的口气是什么口气？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换句话说，你们这些人啊，在那边讲神，结果讲的呢都是暧昧不明，你认为神有没有生气呢？他终于跟约伯见面了，他用什么口气来跟他讲？如果说他是生气的话，因为他说你是无知的言语，那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章第二章他是赞美我的仆人约伯的啊。你看从神的口中说我的仆人约伯呢是完全正直啊，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是这样，他赞美了他两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在这里神生气了，神说你们约伯，你跟我啊，我们交朋友这么久，怎么你说的都不对啊？其他的那些呢，你们都是长老，你们都是教会中的这个骨干，怎么谈起神来呢都那么冷漠啊？如果神是生气的话呢，那么他在这里呢就跟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要讲的话呢就冲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其实是没有生气。那如果神没有生气的话，那么他用什么口气呢？那么可见呢，神在这里要跟约伯见面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呢就好像神当初设了那个舞台让约伯走上去啊，都是神刻意的。再加上说呢，我们今天读者在参与这个角色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读到天上的那一幕而约伯不知道的。如果神不将天上的那一幕启示给作者，今天有谁知道有天上的那一幕呢？那么如果神刻意的要启示天上的那一幕，那么神岂不是刻意的把这个舞台剧搭好，从头到尾按着剧本演出啊？那么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神让约伯走上舞台，神也预备要医治他。那么约伯有没有缺少呢？有，他一定有缺少，所以神要医治他。但是是不是真的约伯需要这个教训呢？不是，因为写约伯记的人啊，在写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早就死了，所以呢约伯记的教训从来不是为了约伯的啊，约伯记的教训是为读者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约伯到底缺少了什么啊？整个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真正的主角是神，神启示这个约伯记，我们可以读到神搭好这个宇宙的舞台，让完全人去受完全的苦啊。然后呢，一方面堵住了这个撒旦的口，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今天看见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用意，他准备了约伯记到底是为谁呢？ 神准备了约伯记不是为约伯，神准备约伯记是为所有经历苦难的人，或者说所有在这个智慧的里面要去探索苦难与人生的意义的这些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说，那神其实也刻意的安排了这个与约伯的见面。那么既然神是刻意的安排与约伯的见面，那么可以这样说，假如你是一个父母啊，你已经刻意安排你的一个受苦中的子女，你要去看他。你作为父母的，当你看到你这位受苦的子女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你会生气吗？你会去纠正他吗？你可以这样说，那个见面呢，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疼爱，甚至可以说呢，神非常喜悦的要来看约伯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对，神有他很高的旨意，他预备了这次见面是为了要医治约伯，但是整个约伯记呈现出来的是他神预备了约伯记要给每一个去读约伯记的人。当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主权，神在掌管每一件事情，从约伯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神的慈爱他刻意的要这样子的预备。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见面就改变了约伯啊？为什么这个见面是约伯的那个药方啊，医治了他？所以我们就看说到底神怎么回答呢？好，从神的回答里面呢，我们可以说他第一个讲到是他创造天地啊。主要的两个问题是你知道吗，或者你能吗啊？所以在创造地的根基，在海的界限，在光的本位，在死的隐秘，在雪袍与冰上面，在日月星辰上面。好，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念一下呢。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第五节，你若晓得，你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他的脚石安放。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在天上的那一幕啊，在天上呢是没有苦难的啊。为什么呢？天上有谁啊？在天上有谁？我们知道天上有神，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天使嘛。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服役的灵嘛。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九篇呢，有一点很特别啊。诗篇二十九篇呢，这个啊，人跟天使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天使需不需要信心？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天使已经见到神了。假如我们今天见到神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讨论有没有神，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荒谬啊？所以你已经在神的面前了，你的信仰，你需不需要信心呢？你已经不需要信心了，因为你已经看到神了嘛。那么天使来说呢，他是不需要信心的。可是呢，神预备给人的是不同的。神要人呢，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啊，神坐着为王啊。神要人在大水泛滥的时候，用信心去看见神坐着为王啊。所以神预备给人呢，跟预备给天使完全不一样。所以人是比较蒙福的，因为人必须要经历苦难，经历那个环境，然后来看见神啊。那天使呢，在天上歌唱，是不间断的敬拜和赞美。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能赞美吗？我们在沙漠中能够赞美吗？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就抱怨，可是不要忘记，当我们在苦难中抱怨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在干嘛？他们在赞美。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环境的里面，我们眼睛就只看到环境，就好像乌云啊挡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看不到太阳。但是不知道太阳之上乌云之上呢，那个太阳仍然是阳光普照的，那个神是没有改变的，他还是那位值得赞美的神。 天使不间断的在天上赞美神，而我们在地上，我们被苦难一包围呢，我们就没办法赞美了啊。所以天上的天使呢，随时都在赞美啊。那么就说明了那位神是值得赞美的那位神。我们不要因为苦难呢，就把我们那个赞美的心就拿掉了。所以沙漠中的赞美，他收取的呢，他必以自己来代替啊。所以呢，就是要信靠他啊。接下来讲到说呢，云彩跟海啊，讲到这个晨光，我们特别要看的第十三节啊，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哎，这个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从这段经文来讲，光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提醒小偷啊，你该下班了啊。为什么呢？黎明一到啊，小偷就不能在黑暗中做事了，所以呢，他就得赶快收工，小偷也要下班了，他只能做那个黑夜的时候。所以呢，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你认为光是干什么的？你认为光是只是照明吗？但是神预备的光，他有更深的目的，他那个目的呢，是要将恶人从这个暗黑暗里面驱逐出来，因为提醒他光来了，你再不走呢，你就麻烦了，所以你也该下班了啊。所以小偷要下班了，那是光的目的啊。好，另外呢，我们就来看到说，那海呢，那个最隐秘的呢，你能吗？这都是神所做的创造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说第二十三节，这个冰雪的里面，雪袍是为降灾、打仗、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你认为那个冰袍为什么要下来呢？我们只能说那是大自然的现象，我们也只能够说这个冰袍要在哪里下，要怎么下，完全是神掌管。可是我们不知道说神用这个冰袍有特殊的目的，在约书亚记的那一场战争是冰袍打下来的。所以这个冰袍的目的在哪里呢？是为了降灾，是为了打仗，是为了征战。那为什么要降灾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提的，我们所认识的神难道只有赐福吗？他也降灾，而这个冰袍呢，是他降灾的工具之一啊。这个叫做完全的神，这叫做神的大能，这叫神的智慧啊。好，那么在这个一切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位完全的神呢，谈到的一个事情，是他的创造啊，包括他的四季。所以你看见这个图呢，啊，这些都是讲到那个海，讲到那个天，讲到那个四季，讲到那个闪电啊，讲到那个雨雪，讲到那个星辰啊。好，那么完全的神他的第二件事情，他在回答约伯的时候，他是说，你看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你能吗？你知道吗？接下来呢，他就提到一个动物了。他创造动物，并且供应他生活所需用的。我们特别来看呢，在第三十八节，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抓取食物吗？在神所创造的动物的里面，最凶的、最厉害的是那个狮子，百兽之王。可是神如果只造了百兽之王啊，而不造其他的猎物怎么办？那百兽之王也得饿死啊。啊，所以这个百兽之王呢，一旦造出来了以后，下面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把它喂饱？你能为它抓取食物使它们饱足吗？换句话说，既然造了狮子，那就得造狮子的食物啊。那么谁愿意当狮子的食物呢？哎，那些有些动物生来它的目标，好像它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喂饱狮子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就是神在造动物的这个智慧的里面，他有他的特殊的目的。而这些呢，神问约伯说，你知道吗？你能吗？啊，今天这同样的问题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大概也跟约伯一样的，我们要愣在那里，我们说不出那句话来啊。乌鸦怎么去养雏呢？你看四十一节，乌鸦之雏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乌鸦也会祷告啊， 他没有饭的时候他祷告，神听不听呢？神听啊，因为天上的飞鸟神都为他预备嘛。啊，如果不是神允许，那个飞鸟不会掉下来的，他一定有的吃的。好，然后呢，这个山羊何时生产呢？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说呢，很奇怪，你看那个动物啊，动物好像生产的时候生产完都不用坐月子的，需要坐月子大概是人啊。那这些动物就生产完了，他们就自己会去补养，这些能力怎么来，这去哪里找？这一切呢，我们仔细的想呢，人在其中做了什么呢？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岂不都是神都预备好的吗？所以你看见说呢，这个山羊啊，山羊是怎么生的你不知道啊，它生完了它就除掉疼痛了。那么野驴呢，野驴是为什么那么自由呢？野牛呢，野牛它会服侍你吗？啊，所以山羊怎么生产，野驴怎么谋生，野牛你怎么去制服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鸵鸟好了。在神的创造里面呢，鸵鸟是属于神的幽默，为什么呢？他造了那个百兽之王，同时预备了食物给他，但是又造了鸵鸟。十三节，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这个鸵鸟啊，把翅膀打开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很慈爱的吗？啊，它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那个鸡啊，生了蛋，为什么鸡会去孵蛋？鸡为什么会去孵蛋？谁教了鸡要去孵蛋的？因为有例外嘛，鸵鸟它就不孵蛋嘛。鸵鸟生了蛋以后啊，它就不去孵蛋，它就什么？它要让太阳去照，它要靠太阳去，它自己省事啊，所以它就不孵蛋。好，却想不到呢，它却一脚把自己的蛋给踹碎了啊！它踩了自己的蛋，它踩了自己的蛋以后呢，第十六节它说呢，他忍心带出，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劳受苦也不畏除害怕。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啊，你是不是要保护的好好的？而这个鸵鸟呢，却觉得他不需要去保护那个鸟，他只需要呢把它放着就可以了。万一这个小的鸵鸟在蛋里面被踩碎了，他似乎呢也不会为他担心啊。你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你能用，这不是，这个是我翻错了，一下跑到后面去了。第十七节呢，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哎呦，原来啊，鸵鸟天生是该笨的，因为呢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说，这个鸵鸟啊，它是很特别的啊。后面讲到这个战马呢好勇斗狠啊，又讲到这个大鹰从高空狩猎，特别呢可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是那几个动物，狮子啊、鸟啊、这个乌鸦啊等等哈。特别呢，你又看到有山羊、各样的野牛、各样的动物。好，这个鸵鸟啊，你看鸵鸟啊，它就是它会在笑谁呢？你可以看啊，鸵鸟在第十八节，它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它为什么会笑马？啊，我不知道他在笑马是笑什么。他说，马，你上面还有人骑你啊，你真是笨啊，你为什么要让人家骑呢？啊，鸵鸟呢，我一个人跑，我跑得乐得很啊。好，你知道鸵鸟蛋跟鸡蛋差多少啊？这个鸵鸟蛋，我真的见过鸵鸟蛋。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学校旁边是动物园，那我们每一天都要经过动物园去教室啊。我们宿舍在动物园的这一边，教室在动物园的那一边，所以上课就要经过那个动物园啊。那个动物园呢，就是有这个鸵鸟，那个鸵鸟蛋啊，大不像橄榄球那么大啊，就像橄榄球这么大。所以你大约看跟鸡蛋的对比，我估计那个鸵鸟蛋啊，可以炒30人份的蛋炒饭啊，那就那么。而且真的鸵鸟不孵上面的，你能够看得到蛋，就表示它放在那边晒太阳啊。啊，真的是晒太阳了，就在那边晒着啊。鸵鸟这个蛋这么大，它还会去踩到，那到底是谁笨啊？鸵鸟是真的，它还会去踩到的啊。好，我们知道鸵鸟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什么？ 他一看到敌人来，他就把头藏到地下，然后呢当作没看见啊。所以呢，所以他碰到敌人他什么，你不要去看他，他自己会走啊，到底是谁笨啊，这叫鸵鸟心态啊。这个神说啊，我创造的这一切啊，我甚至造出那个鸵鸟那么笨，可是你知道吗，那个鸵鸟啊，他从来不觉得他笨，为什么呢，他还敢去笑那个马。哎，那么到底这个世界上啊，谁活得昂首阔步啊？啊，你说我们人啊，我们人碰到比他比我们自己聪明的人，我们就稍微哎谦虚一下，对不对？虽然心里面不一定真的谦虚，哎，至少知道我服输嘛。啊，可是鸵鸟，鸵鸟有没有？鸵鸟没有啊，鸵鸟活得啊理直气壮啊，他活得很好啊，他从来不觉得他笨，哦，他还可以去笑别人。那么神赋予鸵鸟这样的生存权利，神赋予所有预备要当那个狮子的食物的这一切的人，神赋予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权利，没有哪个比哪个少。他今天还在草场上奔跑，他明天成为肚子这个狮子肚子里面的食物，但他活着的那一天呢，他活得很好，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完成了他在世界上神赋予他的任务，就是要给狮子吃。他被吃完了以后呢，他之前呢，他活得非常好，理直气壮，在天地之间。那么，神为什么要给约伯看这些东西？因为约伯有需要，约伯对神的认识啊，还有缺少。所以呢，这位这个约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好像是啊，把他放在轮椅上面，带他去参观这个宇宙啊。那么这个宇宙呢，有这些非生命的日月星辰啊，这些海啊，这些，还有呢那个动物园啊，你看见那个动物原来是有这样子的目的。所以呢，可以说神与约伯的对话大约就是这个结构啊。你可以看见说呢，首先谈到非生命之物啊，接着谈到了动物。好，非生命之物呢，晨光、海、雪等等，北斗啊，接着有动物。那么为了让这个结构啊有一个平衡呢，他接着呢就谈一个河马跟一个鳄鱼。所以这整个的中间夹住的呢，其实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呢，就是神要讲的一段话。那么在这个结构的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底神的那段话在讲什么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就看第四十章啊，神真正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说公平的问题。好，从第一节开始呢，神又对约伯说，换句话，这是第二段的对话了啊。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岂可回答呢？于是约伯回答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到这里呢，到底约伯服气了没有？其实约伯没有服气啊，我说也没有用，反正你拳头大，我知道你讲的你能，你知道，我通通不能，我通通不知道。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创造了这个天地我造不了，但是你在治理这个天地的时候你不公平，所以我不想再说了啊。所以事实上约伯啊，两个问题呢，就是神你仍然关心吗？那么在这个问题的里面，神的第一段的回答已经证明了他关心。为什么？我造了狮子，我就关心他有没有东西吃；我造了乌鸦，我就关心他，关心这个乌鸦能不能养他的小孩啊。我既然让那个山羊会生产，我也关心他生产了以后怎么办啊。所有的动物我既然造了他，我就关心他。所以这个部分呢，回答了约伯第一个问题，对，我还是关心。所以这个世界啊，有这个食物链的供应等等，让约伯看见了。但是约伯就谈第二个问题，你虽然关心了，但是你对我是不公平的，或者说你对好人坏人是不公平的， 因为呢好人受苦，坏人呢活千年，这一点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想跟你说了，反正我说的说不过你。但是呢神就说呢，耶和华在旋风中第二次回答他啊，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回答。哎，约伯，来来来，再站好，再站好啊！意思是什么？你那个盔甲不要松掉了啊！来来，我们再来斗牛啊，再来斗一次啊！所以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来站好，我们再来斗。好，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呢？当神说，我把这个治理啊，我已经拟定好了，你怎么可以说我说我做的不好呢？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神要讲一件事情哈，你不要因为说你对呀，就说我错啊！你不要说你对，既然你一定对，我就一定错啊！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也可能你也对，我也对啊！你不要说啊，这个世界不公平，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平，所以错就一定在我啊！这个就是神要讲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从这里啊，我们可以大约知道说，它是一个从这一段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哈、啊。这个结构呢，把它归纳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啊。也就是说呢，你看从第八节开始，最重要讲的话，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呢？你要说我错来证明你对啊，你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啊，就那个意思。好，神的意思就是说，好，很简单，我们来换一下。好，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就是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就说如果啊有一个神，假设哈，我们用一个卡通影片来描述哈，约伯只要穿上一个太空战士装，他就像太空战士了，他就有神那样的膀臂，他就可以发雷声了。所以神就好像说，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不然我们来换换看嘛，然后呢，你就以庄严、威严、荣耀庄严为装饰，你就像神一样，好像龙袍加身啊，走出来就是皇帝了。所以呢，你既然穿了太空战士装，你就是太空战士了。你像神那样的膀臂，你就像神了。你有这个荣耀庄严为装饰，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你像神了。今天你出场就是神了。好，你会怎么做呢？你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你不是看那个恶人看不顺眼吗？啊，然后呢，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就是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讲到那个膀臂，你要穿上他的那个衣服，然后呢你又有那个怒气，你要将恶人践踏在本处，那就是一个惩罚。也就是说，神对约伯说，你认为我不公平嘛？好，现在换你来当神，由你来主持公义啊。那么呢，你看到那些你有满意的怒气，假如这个审判官啊，今天在审你的庭的时候啊，他从早啊就跟太太吵架，他跟他儿子过不去，他满意的怒气，他今天来审你的庭的时候，你说你倒霉不倒霉？你肯定倒霉，什么重都给加重，什么刑都给加重，没罪判有罪啊，有罪 变成更重的罪。所以当你有满意的怒气，你来当神好了，那么你会怎么样？你就把恶人践踏在本处。换句话说呢，有一个小偷，他这个正要偷人家口袋中东西的时候啊，就在那个刹那，约伯当神嘛，他就一个闪电从天上飞一把刀下来，就把那个手砍断啊。那么有一个人呢，正在背后批评别人，他从天上立刻就让那个舌头打结，他话就说不出来啊。有一个人想要做那个智慧犯罪，他想要在电脑上呢把别人户头的钱转到他那边，就在那个时候呢，电脑就宕机啊。那么这个说什么呢？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约伯来当神的话，他会把恶人践踏在本处，那么这就是你的公平了嘛，对不对？好，这下子当狮子啊要吃饭了， 他去吃那个山羊的时候呢，约伯会怎么做？不公平嘛，大吃小，于是呢狮子的牙齿掉光了。好，以后还有没有狮子啊？所以这个公平呢，这是神说不然你来试试看，用你的公平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哈，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人，谁没有罪啊？如果约伯来当神的时候啊，我们的罪，在我们犯的罪到还没去认罪的这个当中，已经被约伯呢什么满意的怒气啊，将我们这些恶人啊惩罚在本处，我们都死了。所以如果约伯当神，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世界没有了，人都杀光了啊，要么都是断手断脚，通通都被惩罚完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说呢，那么你试试看啊，你要不要自己试一试？这一整个呢，这一段九到十四节在强调那个第八节啊，也就是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这个狮子去吃羊啊，这是我拟定的啊。这个恶人呐、啊，罪不至死啊，还要让他活着啊，他说不定有悔改的一天啊。我们这些呢，自称为义的人，我们在谈论神，却不是面对神的这些人呢，啊。我忍耐，你们继续去谈，直到你看懂了约伯记，不要再犯那个错为止。好，这是神的忍耐。好，所以神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认为我不公义吗？我仍然公义，只是呢，我的公义跟你的公义不一样。好，接下来就谈到两个大巨兽了，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那么这两个河马跟鳄鱼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呢，这个河马、啊、你可以看在第二十三节啊，河水泛滥它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边也是安然。约旦河的水哈，一般人家说讲约旦河二十二尺嘛哈，所以约旦河涨到二十二尺只是到它口边，那么这个河马至少有二十二尺高了，对不对？那你去描述看那个描述，其实它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河马，像这个尾巴像香柏树啊等等的，其实比较像恐龙啊。不过这个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然后呢，讲到那个鳄鱼啊，所有造的这个巨兽呢，人都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制服不了它啊。但是呢，这个是神回答他的公义说呢，我容许它存在啊，我容许这个恶人的恶事的存在，但是。我仍然公平啊。好，这个是那个河马啊，它不受恐吓，看似凶恶啊。还有呢，这是那个鳄鱼。好，我们最后呢来想到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思想这个约伯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伯的改变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也就是说我们人对神的经历啊，其实好像约伯一样啊，是有两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叫风闻有你啊，这个风闻有你是什么？就好像大家在那边谈论的时候就这样讨论神，把神当成第三者啊，我们就这样子讨论。但是什么叫做如今我亲眼见到你呢？也就是说事实上啊，整个对苦难的问题啊，这个结论这边写啊，痛苦的问题啊，真正的帮助不是在找出痛苦的原因。所以如果说哈，今天啊，要是我们认识一个人，他出了车祸，他断了一条腿，然后呢，他就问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于是那个撞他的人呢，就站在他的面前说，我可以告诉你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喝了酒，所以我开车不小心，所以我就撞了你，你就断了一条腿，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好，这个断腿的人知道了原因了，然后呢他就不再痛苦了吗？他腿就好了吗？这个痛苦所造成呢，并不因为你找到了原因了然后你就好了。所以我们在问好人为什么受苦，好人已经受苦了嘛？那你知道为什么受苦，你知道了以后呢，好人还有没有受苦呢？好人还是在受苦。那么这个原因给了你，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没有帮助。所以约伯记在讨论的这个智慧的平台说好人为什么受苦，但是呢，约伯记要指出一个结论是受苦的释怀啊，不在于知道受苦的原因。受苦的释怀呢，要像约伯这样，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与神相遇。真正的原因在神的那个地方，因为苦难有一个原因呢，不是人造成的。苦难有一个原因是奥秘，是在神的手上。所以呢，对于受苦的义人在灵里与神个别的交通，和对宇宙万物的存在有更新的体会。所以我如果这个受苦断腿的这个人呢，他断腿以前对宇宙万物有一种体会，但是经历了这个苦难，他与神相遇，于是他有一个新的体会，他就进入了那个亲眼见到你的那个层面。一个人在怀疑神的时候，他应该做的是举目看看这个宇宙的创造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证明神仍然在。第二个，痛苦的事实跟神的慈爱不能同时并存，是不是矛盾的？既然神是慈爱的，为什么给我痛苦呢？既然是完全的人，为什么要给他完全的苦难呢？这两个就是矛盾嘛，为什么要让这个矛盾存在呢？那个叫完全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解释在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说，我的主，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要记得啊，耶稣啊，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所喜悦的爱子。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两次的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在十字架上，当神耶稣呼求的时候，然后呢，神却是给他那个沉默。那么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个十字架要代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完全的爱。也就是说，完全的爱跟完全的痛苦是并存的。那么痛苦不需要去找原因，而是要在痛苦的里面重新经历神，把我们对神的经历更上一层楼，重新打开来。那在这个事情上呢，耶稣在哥哥他上被钉十字架，就是神要借着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慈爱跟痛苦是可以并存。当我们说什么叫神的爱呢，你最好的解释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的爱。但是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是羞辱，是痛苦，是一切的人世间，是卑微，是这我们所看到的。但是神使这一切都升高，神使在最卑微最痛苦的解释呢，变成最荣耀，变成最大的爱。这就是神的完全的智慧。底下我 quote 一个这个 Rick Warren 讲的话，人们问我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简单的一句话，人生是为永恒而预备的，因为神起初造人要人与他永远在天国同住一起，若是有一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只是我在世上的人生结束，并不是我永恒的生命结束。我在世上的生命或许存活到60岁100岁，但我永恒的生命将活到永恒之中。我们现在只是世上预习将来永恒里所要做的事，只是暖身期间，当我们认识到地上人生短暂无益，我们便会清楚地明白，我们不仅是他所造的，我们也是为他所被造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不仅是他所造的，而是我们在被造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是为他所被造的。我们被造呢，是为了他。什么叫做为了他呢？事实上我们被造就是要来荣耀他。所以你看到约伯的时候，你知道约伯有没有荣耀神？有， 因为在雅各书五章的时候说，你们要忍耐，好像约伯那样的忍耐一样。约伯的确是在忍耐，他在那样的痛苦当中，他从来没有咒诅神，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的苦难来抱怨，他所要讲的是说，神，你为什么向我变心？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包括我们出门，包括以后我们手所做的事，我们脚所行的路，我们心里面所思想的，我们嘴所出的话，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这个是为了要荣耀神。当我们知道说神尚且看顾那个鸵鸟，那个没有悟性的鸵鸟，我们在笑他笨，他在笑我们笨，他活得比我们更坦然，他活得理直气壮，难道我们啊，不也更应该理直气壮吗？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神尚且看顾，更何况是他所爱的，他的子女，我们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要问自己，你能够接受神造万物及你？其实在这个经文有一句话叫我造河马也造你，也就是说呢，神造的那个恐怖的东西啊，很大的东西，他是在提醒说，你控制不了的我控制得了，提醒人的有限。那也提醒一件事，说我造河马的理由跟我造你的理由是一样的，你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那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神造我跟造你，造你，造你，造你，每一位弟兄姊妹，神这样子的创造，我们都同样的在神面前得到同样的生存的权利，没有谁比谁高一点或低一点。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看见有需要的，我们要去帮助。所有圣经讲的话呢，通通都是一句话，要来荣耀神，因为那是神当初创造的那个目的。你愿意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吗？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被造是这样的目的，我们愿意降服吗？事实上圣经里面读圣经就区分两种人，一种是愿意降服的，一种是把这合起来不愿意降服的。你愿意在忍耐中像约伯那样服侍神吗？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被亏待了，我们受委屈了，或者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或者只有我特别倒霉，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为什么我总是挨骂，我总是做不对？在这一切里面，如果我们相信说神对我们每个人生命有旨意，我们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服侍吗？如果我们知道把自己降卑，我们在与这个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呢，我们就会好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到地图，我们就会得到那块地图。我们真的认识他吗？从风闻有你到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我们愿意一生荣耀他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谢谢你，你刻意的将约伯记留给我们，你刻意的启示你在天上的那一幕，你刻意的借着约伯的服侍，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是有一个目的。好像一个完全人像约伯一样，他也在怀疑为什么他有这些遭遇，但是他却从来持定他的纯正，他以他的受苦来服侍你。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在与你面对面，我们在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其实在苦难的里面，你自己也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在那个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在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再次求神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位，我们看清楚你是那位创造主，你创造我们，你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服在这个目的之下，愿意借着这样的服侍，我们来荣耀你。 谢谢主，将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一生的道路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求主来作王。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